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《穿过硝烟的军列》，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心历记。作者郑时文，演播傅成。 朝鲜已经被敌人炸成了一片焦土，部队通过的村庄大都在燃烧，树林也在燃烧，空气中充满了焦糊味。晚上特别黑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两眼都看不到前行的道路了。这时偶尔亮一下手电筒，马上就会招来一顿恶狠狠的训斥。部队规定行军途中严禁划火柴，严禁打开手电筒，我也只好抓住前面同志的背包带，跌跌撞撞地跟着队伍前进。跟紧跟紧，口令从前往回转，一会儿在头上，一会儿在脚下，一会儿在左边，一会儿在右边，弄不清楚我们是在山上走还是在谷底走。几乎没有一条道路是平整的，都被敌人炸